你不知道，他们家小时候就他们家困的那样你都没见着。 我家里穷， 那会儿你想，我们一块儿上学，我带馒头，他带窝头，往那眼里塞咸菜， 这不就是生活困难吗？ 1974年，他爸爸病退了，不行了 啊， 他顶替他爸爸进了铁路了。 哦，入路了。 哎，没有2年，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把领导给骂到顺溜了。 哦， 他就上了机车了。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吧。 嗯， 您这嘴里的什么语言呢？这都是。 嗯， 什么叫把领导骂到顺溜了啊？ 你对了，要不然那机车随便别人能上吗？ 人有那工作能力， 他有什么工作能力啊？他上机车干嘛去啊？ 他开火车。 还有，你以为他会开火车呀？ 那 他哪会开火车呀？ 您等会儿吧。 嗯， 您也不会开火车，火车怎么开呀？啊，您在这前头开火车这么快？ 这么开？ 马船，怎么上去呢？ 我没上去过，我哪知道怎么开啊？ 别瞎， 反正他不是开火车 啊， 他上去是给人家那个锅炉里那儿铲那煤。 哦，那叫丝炉。 哎，就对呀，他就干那个。 哦， 哎呦，这赵黑子有，我跟您说吧， 长得特别黑。 谁呀？ 赵黑子。 赵黑子，他长得黑 啊， 他底下比我还白净呢。 那怎么叫赵黑子？ 他那活脏啊。 哦， 哎呦，这一干那活，你想几吨煤呀、啊？多少吨煤往这个锅炉里这么铲呢？连喊在那煤渣子弄一身呢。 哦， 晚上回家有的时候，一醒能出两块小煤砖。 太夸张了！ 他晚上媳妇一开门都找不着的，就看两溜白牙。 哦，工作条件太差。 哎，就这样。哎，你说太可气了。 怎么着？ 没干了有那么3-4年的功夫 啊， 他上了内燃机车了。 哎，更新换代， 你说多缺德呀！ 啊，那缺什么德呀？ 啊，他就是那受累的命，他就应该铲那煤，他凭什么开内燃机车去？ 条件改善了吗？ 你他改善了，我瞧着可气啊。 那你生什么气啊？ 没有几年坏了，更可气了。 怎么了？ 他改了电力机车了。 对，现在都是电力机车。 同志们，您知道电力机车怎么开吗？现在 啊， 光那一坐，开着空调，这一摁电钮，这就算上班啊。 对 啊，这就算上班啊。 啊， 以前他得出去3天3宿才回来 啊， 现在1天1宿他回来了。 对，火车提速了。 哎，而且他歇2天，干3天 啊， 休息的时候提溜鸟笼了，还上公园遛鸟去， 倒班休息了。 就这样，他愣愣混了一劳模， 干得好。 我现在今儿倒点这个，明儿倒点那个， 啊、 累得跟王蛋似的。我说劳模，我连劳病都没弄上。 你累啊，谁心疼你啊？ 太可气了 啊！ 他这个受累的命，他怎么改成这样了？我瞧着可气。 嗯， 不行，我得想法，我得治治他， 治治他。 嗯，我得治治他。 啊， 我跟您说啊。不管干什么事儿，功夫不亏有心人。 怎么着？ 通过我八方调查，仔细这么一研究，最后二黑子有一小辫儿攥我手里了。 什么事儿？ 他外地有一私生女。 你有把握吗？ 那这对了，我没把握行吗？我那天我上邮局发信去了，我一看二黑子给那女孩那正寄钱呢。 哦， 我一看，哟，黑子，这怎么个意思？ 嗯， 啊。哎呦，豪哥，这事儿您可千万别告诉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告诉你爱人。 嘴严， 转脸我就告诉他媳妇了。 什么人呢、啊？这叫？ 哎，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你还耿直呢？ 嗯，对，我眼里不揉沙子。我不能看着这个妇女儿童们受欺负。哎呦，晚上他媳妇跟他打架呀，连哭带闹，哭得跟那货车大皮似的。这他美了。我刚把这事儿给摆平了。 哦，对，还摆平了， 给搞定了。 一嘴的新名词。 我们院里那王老师把我气了。 这王老师怎么着的呢？ 什么王老师？别闹了。就是铁路小学的教员，教2年级， 那也是老师啊。 啊， 也是老师， 他也就算一老师吧。这你是过去 啊， 担当什么样了？ 你说说。 6口人 啊， 住8平米。 哦， 哎呦，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啊、 哦！哎呀，上我们家借脸盆接雨水， 哦，住房困难。 那会儿发的什么肉票啊、鱼票啊、糖票啊，都不敢买，都送人。 哦， 连那麻将本每个月都得送我们家去。 哦， 哎呀，就那样。哦、哎，没想到，82年， 嗯， 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怎么的？ 我们院里头一家搬进宿舍楼的就是他们家。 太好了， 太可气了。 这可气什么呀？ 他们家分一3居室，到现在比我们家还多一间。